是 FM 九六九。对，层林花海，多彩生活，让我们一起共创文明示范区，共享幸福新丰台。详情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，发现新丰台。 彩虹小镇一座桥，你怀抱 你又怎么去拼凑。 不安或得体，我不会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，静默默之中在哪里。 七六十六一人同时狂欢，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，回忆的勇气广场，假装你还在身旁，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。第一行诗的狂妄，第一首歌的难忘，第一次吻你的唇，你的倔强，第一颗流星散发，第一个天真愿望，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。你叫我爱的善良，你叫我恨的野蛮，你叫我忘记该忘。 行动马上就要开始，今天的任务就是专心收听接下来的节目，倒数三二一开始。 你踏过下雪的 承诺和惩罚将控制这一切。 FM 九六九， 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。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了。 用那最猛烈的孤独，找寻你的失落的角落。 要成英雄。不怕世人笑我疯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只想问你懂不懂，爱恨闯得很从容，有谁真正能放松。心中来势汹涌，去世相通，人生不过一场好梦， 相遇忙碌，忙碌是害怕空虚，远行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，我想要呼吸呼吸这城市的空气，倾听倾听这人群的悲喜，在这张出的谜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日子忙中的 你的肩，去我一世沉寂， 走在一起的感觉多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 望这一段时间不会太漫长，有朋友一起扛，一起分享所有。 去。我们的照片，时间定格那一瞬间，你给的一切。